我愿从安、啊啊啊、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请听河南坠子，王二姐思夫，表演者王素娟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Bye. 你说话是中不得，柜子里边找，你们箱子里边搜，若有人把我的豆豆带呀，除非是心头一头那皮筋还得透，这个眼前没有我的张二哥。 刘玉玺， 门庆回

祖金华、刘文胜。 鲜果鲜桃它不用，端过寿酒一坛，坛一坛一坛坛坛干，鲜酒喝个酩酊醉，窜窜跳跳耍猴蠢，一霎时春宵歌祝 蛇传，表演者杨雅琴，伴奏叶长乐、刘文胜、刘玉喜。 观众同志们，你们好，今天呢我为大家演唱这个游湖借伞呢，是田派西河大鼓的代表作，它采用了这个诸如海底捞月、双高、大反敲，它的音乐呢非常典雅优美，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，谢谢。 许仙哥哥也在舱里头。 见过面是为何，之后请你这样手，大姑娘闻听了 纷纷一时痛，休能否借咱我们几门回中